一条黑暗无尽的甬道， 数百副堆积白银的尸骨， 诡异的神龙假人洞， 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定是灵异作祟？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思议的事接踵而来， 悲惨的历史 又会不会再度上演？ 面对住传承了百年的强大神秘力量， 拥有离奇经历的记者和涉及国家秘密机构的大学教师， 他们又将会如何与之抗争？ 比凶险绝境更可怕的 又会是些什么？ Show FM Show FM Show FM.net 首发， 拿多灵异手记， 拿多灵异手记， 拿多灵异手记系列之 空心人， 编译 Fox，播讲耶律君。 第六集，角色演绎支持：细楼女、细蚊、菲菲、阿芬、鸭仔、阿刚、红米。上次讲到啊，我打算同梁应物用新方法再次探索甬道。但是这个时候，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等我去。黑暗之中，我凭着声音努力地辨认了一下，是贺运开和卡小欧，居然还有那个内向的郭永华。贺运开说， 这个是我们大家的事来的嘛，反正以后每个钟都要派人出去探路的了，冇可能永远叫你同梁老师去㗎嘛。 郭永华跟住讲， 係呀，就俾我同何云开去呀。或者老喂你跟唔跟我哋一齐去呀。 讲到第二句，郭永华又开始流口啦。我偷笑，心諗郭永华依家一定面都红晒，呢条靓仔平时又密密实实，依家居然仲有胆沟女仔。不过话讲返转头啊，依家呢种情况都系一个展现坚实可靠膊头嘅最佳时机。当然啦，依家一切皆以出到去为先，否则大家一镬熟，再硬嘅膊头都要变脆骨啦。路云就明显犹豫不决啦。 我 我去啦。我同费晴一齐去，我哋两个配合应该会默契啲嘅。 卡小欧讲得好有说服力噃，靠喺佢身边嘅费晴轻轻咁唔咗一声，都表示同意。 好啦，你哋小心啲。 梁英物亦都同意。我提醒佢哋，保持背靠背嘅姿势入甬道，从而家起要集中精神，尽量唔好俾其他嘢分散你哋嘅注意力，仲有注意睇住电筒照出去嘅光柱，睇真有冇扭曲嘅迹象。准备好之后，卡小欧同费晴攞住电筒，背靠住背，小心翼翼咁进入甬道。其他人行翻去生活圈，所有人都及实甬道，就算系黑到乜嘢都睇唔到。大家都仲系等住消息，白骨洞又进入咗寂静，静到连心跳声都听得到。过咗将近20分钟，见到甬道口亮起微弱嘅光线，我个心又一下子谢晒。过咗几分钟，卡小欧同费晴背靠住背，从甬道慢慢咁行翻出嚟。卡小欧同费晴熄电筒之前，我见到佢哋两个嘅面色都好差。 冇发现咩异常都见唔到。而且 卡小欧转头望费晴一眼，问对方。 而且我觉得呢三条甬道都差唔多。你呢？ 费晴又话。 係呀，所有嘅甬道都一模一样㗎。 一模一样？点会㗎？ 真是一模一样咯！我已经好俾心机咁样记住第一条甬道嘅特征，好似话左手边 会有三个凹咗嘅窿，头顶系一嚿三角形嘅岩石， 右边石壁五部位置仲有凸起一嚿三公分高嘅圆石。 但系当我去到第二条甬道嘅时候，呢啲特征竟同第一条嘅一样，第三段亦都系，好似系一个帽度吸出嚟。 大家一阵骚动，竟然会出现咁样嘅情况，真系太不可思议啦，又太完美啦，简直系无懈可击啊！梁英文讲： 我嚟分析一下。首先，这个涌动对人的影响力至少从涌动入口就已经开始，甚至不排除我们现在处身的这个洞都会受到影响的可能。其次，这种影响对多人同步，并且不会中途中断。第三，这种影响力非常强大，强大到普通人就算全神贯注亦无法避免，并且初步看来就连细致部分都没有遗留。 梁英文最后总结，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想多一个法子，一个新的切入点。 学生又开展新一轮的讨论，但我的心头却一点都不乐观。梁英密似乎发现了我的情绪有点低沉，走到我身边就说了。 怎样啊，刘多？ 我就说，连细节都做得那么好，我担心很难找到突破的方法。梁英密很坚定地说， No， 我不是这么想。无论用什么法子，如果造成的幻象和自然状态相近，或者没有明显的逻辑冲突，那就非常难解。但现在我们面对的状态太过离奇，过度的离奇，其中必有破绽可寻。 梁英文的一番话又激起了我的斗志。我忽然想，如果有炸药，减山地炸他一镬，说不定就破了个阵法。不过万一炸冧了一座山，最终一样会一无所有。我打开自己的旅行包，抄下还有没有什么有用的工具，在个袋底摸来摸去，就只是摸到一大段登山绳。这段绳足足有100米长，足够吊起200公斤的重量。不过依家咁嘅情况，攞嚟吊颈都嫌佢长啊！等阵，100米长嘅绳，我一抌手掌，起上心头就话啦：我有计啊！所有嘅学生一下子围咗过嚟，我将登山绳攞出嚟，用绳， 绳， 梁英咪一拍大髀。 好计， 其他人好似仲未明白，我就解释话啦。如果一个人揸住绳嘅一头，另一个人揸住绳向甬道入边走，只要时刻保持住拉直绳，咁即系话你自己并冇走回头路，一直到三段甬道都行晒，咁就咩妖法都破晒啦。此话一出啊，大家即刻欢呼起嚟啦。就咁简单嘅一条计仔，好有可能就破到呢个阵咯。翻转头谂，如果企喺布阵人嘅立场，我睇佢有咩办法可以破我呢个拉直绳向前行嘅大法。我立高三袖又话啦：嗱，我谂出嚟嘅计仔，我自己嚟，你哋一个二个都唔好同我争啊！不过最后算落嚟，成段甬道应该有250米左右，我呢100米嘅登山绳仲远远唔够长。好在梁英密同何云开各带咗一条50米长嘅绳，仲有近10条加起嚟唔到20米各种各样嘅绳，全部连起身都仲差30几米。梁英密当机立断就话啦： 插袋！ 我梁英密、刘文永、卡少欧、何允开、赵刚、黄方元、林泽朴、郭永华九个男人的袋，用铰剪剪开嚟，搏起身，终于完成了一条约长300米的白色绳啦。 比原先估计仲长咗50几米，都足够留有余地啦。我哋做咗简单嘅测试，俾材质各异嘅百家绳强度不成问题。如果我嘅助手系梁应物，佢喺甬道嘅入口处握住绳，我揸住绳嘅最前端嚟向甬道入边行，每行一步，梁应物松一段绳。透过绳从梁应物嗰边传过嚟嘅力量，今次我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有信心。今晚我冇带电筒，前几次嘅经历证明电筒冇乜作用，有手上嘅绳就已经足够啦。到咗第一个弯，转过去行咗几步，绳紧贴住转角嘅石壁，略略增加一啲摩擦产生嘅阻力。我有啲担心条绳会唔会被转角位嘅粗糙石壁磨断呢？稍微放松左手上嘅拉力，梁应物嗰一头即刻感觉到，佢连拉咗三下绳，我又往回拉咗几下，以示并冇异常。当然我可以放声大叫，佢亦应该听得到，不过喺呢种地方，我先唔想做啲吓死自己人嘅事。讲唔清系兴奋定系恐慌，咪向前行一步，我嘅心跳就会快一啲。总之我可以感觉到绳由始至终系绷紧嘅，亦即系话我并冇行回头路。到咗第二个转角，如果转过去向前行，条绳依然绷紧住嘅话，咁我系唔系就可以谂到呢度？我深深吸咗啖气，平复咗一下心情，扯住绳嘅右手出满晒汗，已经湿立立啦。转过去之后，绳紧紧咁贴住石壁，转过第二道弯，我完全可以听到绳同石壁擦出嘅沙沙声，几乎系下意识咁，我加快咗脚步。另一头嘅梁应文用咗几秒钟先适应到我速度嘅变化，不过我估佢块面一定露出笑容，因为我就要行出去啦。就快接近第三段甬道啦，前面隐然有光啊！拉直条绳向前行嘅大花果然系无敌噶。眼睇住就嚟要脱困，我实在太兴奋啦！直到快行出去嘅时候，我先意识到脚底嘅路依然系咁平坦，可能呢条并唔系一条出去嘅路，但无论如何，总算系一个进展啦，总比困喺呢个白骨洞要好得多。仲有20步、15步、10、9、8、7。我迫不及待咁，几乎要向前冲。对一个完全陌生嘅环境，应该有嘅小心同谨慎，我全部忘记晒。通常情况下，我系唔会咁鲁莽嘅。但系之前喺白骨洞咁几十个钟头嘅幽闭黑暗，事实上已经令我失去咗平常心。而家唔通仲会碰到比之前更加差嘅情况咩？而家我终于知道咩叫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就喺仲有4、5步就可以行出甬道嘅时候，我好似被雷劈中咁，成个人都冻住。我已经可以依稀见到前面嘅情景，我绝对諗都未諗过㗎。我下意识咁用力拉住手上条绳，呢条绳从我入洞开始直到依家都係一直绷緊拉住。但係站在前面不远处的地方，不是梁应物他们，又会是哪个？最后这几步路，我每行一步都是这么无比艰难。卢云手上的电筒光线可以照到梁应物，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表情激进的梁应物是怎样配合我的脚步，呆滞地一滴滴地放出手上的绳索。行到甬道口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这股难以言说的妖而震住。有人擘大嘴，有人咬住嘴唇，但是没有人发出声。我慢慢拧过头，没错， 电筒光线的照射下，两条绳索，一条一头揸在梁逸文手上，另一条一头揸在我的手上，分别贴在甬道石壁的两边，绷到直一直，直通向甬道入面无边的黑暗之中。绳索是一直咁绷住嘅，冇松过噶，所以我可以肯定我系冇行过回头路，但系我仲系行咗翻嚟，而呢条绳仲系绷住，以一种想象唔到、解释唔到嘅方式，紧紧咁绷直住。呢、这个到底系点样一回事啊？最最基本嘅物理学常识系呢一刻俾完全颠覆咗。我霎时间感觉到自己好无力， 点办啊？ 胆最大嘅何云开一下子好似细路咁无助咁问道。梁英物喉咙好干涩咁话： 入去，入去睇睇。 啲学生都被吓窒晒，所以冇人跟我同梁英物抢住要再入甬道一探究竟。而我呢，心入面亦有想逃跑嘅念头，但仅存嘅理智叫我唔可以俾同样惊恐嘅梁逸文一个人进入甬道。我同梁逸文慢慢咁向前行，同时一把一把咁拉收起条绳。我完全集中起注意力，等阵系唔知会见到啲乜嘢，发生啲咩事。今晚一定系唔寻常。虽然我仲系未行出甬道，但系借住以绷直状态诡异折返嘅绳索，呢、这个一直缠出一丝异状嘅甬道，终于要现形。细想就知道，绳一共亦就300米长，而甬道嘅总长系200米以上。灵绳发生折回嘅状态嗰个点，一定喺第二段甬道入边。当然啦，这个是基于常理作出的推测。或者在绳锁住空间入面，绳是根本没有折回过的。的确是绷成一条直线也说不定的。果然第一段甬道并没有发现。两段绳索沿着石壁转过了弯道。又一个违背常识的情况出现。我拉住嘅绳系贴住内侧嘅石壁转角冇错，但系梁逸文拉住嘅另一边，竟然亦都系沿住另一边嘅外侧嘅石壁跟住转弯。我已经未嚟得切谂，到底系点样嘅力量令嗰条绳可以好似俾隐形钉钉住咁嚟转弯？因为一转过第二个弯口，遮住电筒嘅微光，我突然见到绳索嘅尽头。从转过第二个弯开始，绳索的状态就同第一段甬道嗰度系唔同嘅，偏离咗两边嘅石壁，开始向中间收拢。而绳索尽头嘅情形，一时间好难用言语嚟描述。夹硬要讲嘅话，就好似喺地下立起个桩，两个人各执住绳嘅一头，将绳绕到桩上，再向反方向跑。咁跑到绳一半长度嘅时候，就会俾桩掹住，冇办法再向前拉。而呢条绳喺桩嘅位置就会折成一个锐角。我同梁逸文就可俾拉住绳向反方向跑嘅两个人，区别在于遮住手电嘅光线，我用尽力去望，亦望唔见嗰个应该立喺地上拦住条绳嘅嗰个桩。换言之，在前面十几二十米的地方有一个无形的桩，或者说是有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拉住绳索。现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条绳索凌空折成了一个较小的锐角，锐角的角尖部分离地面一米几，定在半空之中。我试下用力拉，喐都喐不到。梁逸物睇中我一眼，佢嘅鼻尖早就已经渗满晒汗啦。 边个？边个喺度？ 嘶哑干涩嘅响声喺甬道入边回响。我同梁逸物唞住大气， 全神戒备，那股令绳索悬空的力量就在前面，隐身在石壁那里，甚至在空气之中。两英米的文华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半空中的绳索亦丝毫没有松动的迹象。我慢慢地向前行一步，再行一步，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有危险，转身逃走可能会死得更快。当我和梁应文走到离目标还有五步距离的时候，那股紧紧捉住绳索的力量突然毫无先兆地消失了，绳一下子跌了落地。措手不及之下，我们两个人收势不住，蹬了几步，差点就要跌倒落地。我扶住石壁企稳，想走上去，梁英文这个时候和我心灵相通，但是又比我反应快，他拿起条绳再向前抛，连抛了几次都毫无异常地可以轻易地收回来，好似那股力量玩厌了，毫不客气地抌低了我们，神秘地消失了。我和梁英文壮着胆行到头先绳索跌落的地方，在周围来回地行了几步，用电筒细致地地毡式搜索，乜都冇发现。如果按照我的理论，在这里就是关键的那一点。但是无论我看着梁英文在这点度行来行去，还是梁英文反过来看我，都没有任何被传送或者被反射的迹象。好啦，发现到新状况，但对我们的处境却是一点帮助都没有，反而令事件更加扑朔迷离。我和梁英文只好再向前行，转个弯好快又翻到了白骨洞。我们对学生讲回头先在甬道里面发生的异象，每个人都神情呆滞。梁英文叹了口气， 先休息一下再想办法啦。 坐定落嚟，饥饿感一下子是涌上嚟。我摸了摸袋入面的压缩饼干，强制忍住，定下心神，我开始分析头先诡异现象背后的事物。我相信无论啱先是我同梁英物同时产生的幻觉，见到绳停在半空，定是真有其事。咁呢段甬道已经证明到，佢唔单止只有迷惑人嘅能力，而且係有真正嘅力量。呢股力量从我返到白骨洞口同梁英物两个人发现唔对路开始，一直到我哋再次返到第二段甬道，见到半空中嘅绳索为止，都俾我同梁英物清楚咁感觉到。我哋两个男人一起发力，总有八几斤的力啦，居然可以令绳喐都不喐。这种力量恐怕头先只是冰山一角的。而这种力量除了拉住条绳之外，还会做些什么呢？是不是只是存在在甬道里面呢？还是一样可以衍生到这里白骨洞呢？没人知道。更攞命的是，原先绳只是在我和两英物双方力量的作用下绷直的，那你估第三方的力量是什么时候介入的呢？我们两个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将我自己的猜想讲了给两英物知，他又沉默不语，反而旁边的卢韵就提出一个完全相反的讲法。 不一定存在拉着绳的力量，或者如果那段甬道能够影响人的视觉、触觉，那是不是也有可能影响到其他更多的感觉呢？ 卢云此话一出，黑暗之中即刻传来了倒吸凉气的声。天啊，他的意思是好可能我和梁英物体结的两条绷直的绳用力拉点拉都拉不动，这些可能全部都是错觉。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对自己连最后的信赖都不复存在。最可怕的是，这样的观点的确是有现实的可能性。 我哋所有人好可能喺呢度嘅一举一动都唔系完全受自己嘅控制。如果我睇见自己举起手，但其实系错觉嚟噶；如果我认为我自己喺度搏命跑，但其实根本一步都冇移动过，甚至我伸手去捽一捽眼，但可能其实我正喺度用手去挖自己嘅眼珠。哇、我已经冇办法再想象落去啦！就喺我个脑就快要谂到头都爆嘅时候，梁应物低沉嘅声音又适时咁响起啦。 卢云所讲嘅呢种可能性系唔存在嘅。喺我哋谂办法出去嘅时候，冇必要将呢个可能计算在内。 点解啊？唔单止系我啊，其他人都一齐去问梁应物。梁应物并冇马上回答。黑暗之中，根本冇人知道佢到底喺度谂紧啲乜。就喺呢个时候，卢云忽然笑咗起身，怪声怪气咁话： 因为如果真系好似我讲嘅咁，咁我哋边个都唔系使旨意生勾勾咁出到去。 卢云把声听上去有啲唔一样。我已经好耐冇见到其他人嘅笑容，佢嘅侧面被越嚟越弱嘅电筒光照住，嘴角同面上嘅肌肉皮肤变成一个笑嘅模样，俾人一种好怪异嘅感觉。好啦，咁究竟卢云喺呢个时候点解会笑呢？系咪嗰股力量喺度作祟呢？咁究竟嗰股力量又系啲咩嚟呢？敬请关注《拿多灵儿手记》系列之《控心人》第七集。 小星星轻轻照耀东方天际中，笑看世间闪匿在晚空。 傍晚的月悠悠照在西边的苍穹， 它耀眼 太朦胧， 像你我的笑容。 静静打量，悠悠向往，在最美的夜晚。 银河天光里辉映璀璨，夜已散漫。 我们永不熄灭，灿烂皎洁，在最寂寞的境界。 明亮夜晚，星与月，云雾里。天方不老传说，星星星星天照耀，东方天际中，笑看世间闪匿在晚空。 我的笑容，我们静静打量，悠悠向往，在最美的夜晚。 银河天光里辉映璀璨，夜已散漫。 我们永不熄灭，灿烂皎洁，在最寂寞的境界。 明亮夜晚。天空里辉映璀璨，夜已散漫。 我们永不熄灭，灿烂皎洁，在最寂寞的境界。 明亮夜晚，星与月，云雾里，天光更有传说。 睛，你的眼纹，银河天空里飞影璀璨，夜雨山岚，我们用不熄灭灿烂皎洁在最寂寞的今天，明亮夜晚星与云诉说着那永恒的传说。